穿你的表象，打破你的幻想，漆黑片的夜晚在此刻变好安详，矛盾开始升级，换唱我的梦境，无心的我们交替彼此错漏的心情，迷惘的人好多，那理论的沙漠，谁又活谁疲惫，谁忍让谁委屈，炙热的这颗心被你蹂躏到底，不灭的谁又懂得深渊，怪我没有把你看开，才让你夺走我所有的感受，怪我对你依赖太多，赌上了命却被你全部挥霍，怪我是我爱你太多，冷掉的心脏不会为谁而动，怪我心里略显蹉跎，你的表象，打破你的幻想，漆黑片的夜晚在此刻变好安详，矛盾开始升级，换唱我的梦境，无心的我们交替彼此错漏的心情，迷惘的人好多，那理论的沙漠，谁又活谁疲惫，谁忍让谁委屈，炙热的这颗心